为伟大领导者与尊重的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共同主席、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达米安·奥格本纳近日发表了谈话。他在谈话中指出，金正日阁下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，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、强权和专横，维护了和平与安全，他的业绩将永垂史册。